《盗墓搜集》，作者邪灵一把刀，播讲小龙哥。 第259章，专吉就讲：嘿，喺前边一闪就行咗过去啦，小中八成可能就俾佢。专帅嘅眼光就盯住黑暗嘅地方，沉声咁讲：我嘅手下冇咁容易死啊！讲完就打咗个手势，当先就行喺前边。大家一众人穿过密密杂杂嘅草木，周围嗰啲藤蔓呢就挨挨结结，寒雾喺草木之间穿梭。等到眼前嘅一切喺灯光下边都系蒙蒙查查嘅。就喺呢个时候，喺远方黑暗嘅草木之间，突然间闪出咗一啲昏黄嘅灯光。唔通系中宫？大家不由得加快脚步啦。点知道凑紧一睇，竟然系一间单独嘅小木屋，竖立喺呢啲草木之间。屋嘅木门就打开住，亦都唔知道喺边度吹嚟嘅阴风，吱吱吱吱咁样系响住。屋里边一片漆黑，而我哋之前所见到嘅灯光，就系嚟自于喺呢个木屋前边嘅一个破烂咗嘅灯笼。这个灯笼就跌咗落地上，按照道理嚟讲，一早就应该熄灭噶啦，但系佢仍然都光住。豆腐啊，向呢个灯笼望咗一眼，倒吸一口凉气，讲：老陈，这个灯笼里边仲有灯芯，但系冇灯油噶噃。冇灯油嘅灯又点会着嘅呢？我不由得向个灯笼里边睇咗眼，果然里边只得一个孤零零嘅发黑嘅灯芯，自己喺度跳动住啲火苗。随住距离嘅慢慢拉近，我个鼻就闻到咗一阵浓烈嘅腥味，呢啲味道嘅源头好似就系喺眼前嘅呢个木屋嗰度传出嚟嘅。大家都系老手，相互一个对视，就齐齐将啲武器对准个木门里边。我将头上边戴住个头灯打开，呢一样嘢就比较耗电嘅，但系就可以腾出双手。一般嘅情况之下，我哋都会尽量用手电筒，除非到咗攞唔出手嘅时候，就会打开头灯。强力嘅灯光穿过黑色嘅浓雾，直直咁射到喺个屋嘅入边。我本以为呢个木屋里边会匿住好似专吉所讲嘅咩蛇啊咁，但系冇谂到灯光打开咗之后，里边竟然分住一个人，系中宫。专吉一睇啊，大惊啊，即刻一步冲过去，将啊中宫啊半扶起上嚟，伸手去探一探佢颈嘅脉搏。专帅问：点啊？其他嘅人亦都冇急住去睇中宫。这个地方真是过于诡异啊。专吉的动作的时候，我们将更加多的注意力就放在这间古怪的木屋里面。专吉就说：哎，仲在生，但是人就晕了过去，拿些水给我。顾文文就从装备包拿出个水袋，我和豆腐和专帅三个人就分开来，将这个不是很大的木屋好快地搜了一次。睇个样似乎系一个临时嘅休息室，或者系华山宝殿嘅建筑太大，所以喺呢个殿里边就有一啲提供人休息嘅地方。当然呢，一般人就肯定冇资格进入到呢嚟休息嘅，大部分可能只有监工一类咁嘅先有资格嘅啫。木屋里边呢就结满晒啲蜘蛛网，散布住厚重嘅尘灰。豆腐一边就撥住嗰啲蜘蛛网，一边呢就俾嗰啲尘灰呢就焗到系咁咳。就系喺呢个时候，佢嘅咳声突然间一停，蚀咗一声讲：老陈，当初我同你讲负责督收牙山宝殿嘅人叫咩名话？我讲叫做吴偃师啊嘛，系明朝时期嘅一位风水大师，擅长堪舆，通晓墨术，点啊？ 这个时候我发现豆腐的目光直不甩咁盯住靠墙的一块布满晒灰尘的案台，上边好似有啲咩嘢咁，我不由得凑近一睇，瞬间觉得后背心发凉，因为喺呢个案台上边有一个冧咗嘅牌位，上边嘅字迹依稀可辨，写住吴偃师之灵位。豆腐吞咗啖口水讲：呢个地方点解仲有牌位嘅？呢位吴偃师唔系负责修建崖山宝殿嘅监工咩？唔通最后都死咗喺呢度？呢度都几百年嘅事情啦，边个仲讲得清楚啊？我亦都一时成头都系雾水，即刻我揣测咁讲：呢个地方嘅地质结构复杂，可能呢喺监督起嘅过程当中又出咗啲咩意外啩，身死咗喺呢度。所以就俾佢立一个牌位咯。豆腐亦都唔知諗乜嘢，佢就眼珠系咁碌下碌下，过咗阵间佢又讲：嗰个尸体会唔会亦都埋咗喺度呢？尸体？我又讲：死就当然得埋㗎啦，呢度几百年呢早就已经烂咗喺沼泽入边啦啩，唔好諗咁多呢。虽然我嘴上边系咁安慰豆腐，但系心里边就开始有啲发毛啦。就算真系出咗咩意外，好似吴偃师啲咁嘅人，肯定就会匿喺安全地带嘅，死亡嘅几率仲系比较低。莫非就系染咗啲咩疾病？啱啱谂紧，突然之间听到萧静发出咗一声嘅大叫，大家咧都喺度小心翼翼噶嘛，俾佢咁一叫吓鬼到个个都弹起，一眼望过去。但系就冇睇到萧静喎。喺呢个时候，顾文敏就眼尖，佢又讲：诶，嗰道门后边，佢去咗后边啊！讲完，佢就掹出只枪，向住右边嘅角落一个打开咗嘅门就冲咗过去。我同阿豆腐啊，紧紧咁跟住后边啦。入去一睇，发现萧静咧就吓到匿咗喺顾文敏嘅身后边，神情好似要喊咁，系甩甩咳咳咁讲：有死人！见到呢个地方大概可能咧就系瞓觉嘅，摆放住一个木床，木床上边嘅帐咧一早已经腐败晒噶啦，而最为奇特嘅就系喺呢个木床上边冇被铺嘅。竟然是摆住一副黑蒙蒙的棺材。睇嚟萧正是因为我的事不愿意跟我企埋一起，一个人就乱咁行就入咗呢个房间，被呢个棺材吓咗一跳。顾文敏收返啲枪，打量住呢个木床之后，佢好好奇咁讲：呢个地方点解会有棺材呢？我心一喐，心諗唔通棺材里面嘅人就係吴偃师，人死咗都唔落葬，将棺材摆喺度做乜呢？挖蘑菇嘅对棺材就比较敏感，我即刻向前行咗几步，走到个床边低头一睇，突然间发觉就有啲唔妥啦。呢、这个棺材盖竟然係冇冚实嘅，斜斜咁露出咗一条罅。一阵强烈嘅腥臭味就系从呢个棺材嗰度传出嚟，哇！逐到人呢就反晒胃。正系喺我哋打量呢个棺材嘅时候，专吉就扶住中宫啊走咗入嚟，专瑞跟住喺两个人嘅后边问我哋究竟出咗乜嘢事。我啊指咗一指棺材，专瑞系一个聪明嘅人，即刻就反应过嚟啦。豆腐见到中宫醒咗，注意力亦都被吸引咗过去。佢又讲：喂，兄弟，你平时睇嚟都几硬撑嘅，点解而家咁样借咗一半呢？中公平时呢就不拘言笑嘅，呢阵时亦都不得不咁苦笑咗一声讲：豆兄弟，你又唔好搞我呢，人有失手，马有失蹄啊。顾文敏问：究竟出咗咩事啊？中公就搣住个嘴，过咗阵间零零头咁讲：我都唔知道啊！我企喺门口守住，当时有一种好奇怪嘅感觉，觉得黑暗里面好似有啲乜嘢嘢喺度偷窥我咁。跟住 你哋喺殿入边讲话，提到咗上一任嘅家主，我一分神。讲到呢度，佢就皱咗皱眉头，谂嚟系后悔自己真系太容易分心啦。 咁然后咧？ 豆腐追问。中公啊，拧咗拧头讲， 然后我拧转头嗰一刻，我闻到咗一阵味，成个人就懵咗啦。然之后俾咩嘢就拖咗出去，最后就乜嘢都唔知啦。 豆腐啊，即刻咁讲， 拖走你嘅肯定就系吉娃娃睇见嘅嗰条大蛇啦。 专吉对于豆腐同佢起呢个花名咧，就懒得去纠正啊。佢又讲，有可能啊。不过嗰只蛇啊捉咗小钟，但系点解又会好好咁将佢摆喺度呢？ 豆腐啊摸一摸下巴喺度揣测住咁讲，百成啊个蛇啊觉得食饭之前要洗手啩，所以咪去咗洗手啊。哎呀唔好意思啊，佢一阵间可能会翻嚟添啊。 顾文敏一听啊哭笑不得讲， 哎呀小豆啊，第一蛇系冇手嘅。第二，我觉得你之前捉走小钟嘅唔一定系蛇，你哋都唔记得咗咩？小钟讲佢系俾一阵味搞晕噶。 豆腐啊，睇一睇中公讲， 蛇放咗个屁，将你焗晕咗啊！ 中公个嘴角啊，狠狠咁抽搐咗一下，佢系冇理豆腐，佢望住我露出咗一面嘅同情，佢讲： 你能够同佢做兄弟。我真系服咗你啊！ 我一听后都系一阵嘅无语。过咗阵间，我干咳一声，转移话题讲：顾文敏呢就讲得冇错，呢件事情嘅疑点呢就有几多嘅。但系有一点可以肯定，嗰样嘢肯定系仲会翻嚟。唉，唔理点啊，大家都要提高警惕。既然人你已经救翻啦，咁我哋就唔好再耽搁啦，先离开呢个地方。我嘅话音啱啱落。就听到喺呢个寂静嘅木屋里面突然之间传嚟咗噼啪嘅一声，就好似一条鱼啊掟上岸嘅时候，嗰条尾喺度拍打嘅地面嘅声音。大家嘅警觉性亦都非常高嘅，呢一下突如其来嘅声音，即刻就等我哋全部都忍住咗呼吸，侧眼一听，豆腐啊猛然之间瞪大只眼，指一指我哋眼前嘅棺材，意思就好明显啦，声音系从呢个棺材嗰度传出嚟嘅。跟住豆腐啊做咗个嘴型，问我点办啊咁，里边好似有粽子喎。呢一刻棺材又是传嚟咗一声嘅声响，紧接住嗰一阵咁嘅腥味就更加大啦，好似里边有啲乜嘢嘢喺度发酵咁。我打咗个手势，示意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哋即刻撤啦。大家亦都冇异议，纷纷就退出咗呢一间摆咗棺材嘅房间，正打算离开，点知拧转头一睇，竟然发现嗰一扇一直俾个风吹到热热声嘅门，被一股浓烈嘅腥风一下子罩过嚟，砰一声关到密密实实。将我哋嘅退路全部都挡住咗。嗰、那个门被关上嘅呢一刻，我睇到门外边嗰一只跌咗喺地下嘅灯笼，正慢慢咁漂浮喺半空中。灯笼后边仲飘散住黑色嘅长发。豆腐啊，倒吸一口凉气，佢讲：灯笼点解会生头发嘅？喺呢个时候，个门已经关埋咗啦。嗰一个生咗头发嘅人头灯笼，我哋已经睇唔到，但系喺木门上边照射出一个黑色嘅影，足足有水桶咁粗，生住三角形嘅头，高高咁趌起嘅上身，显然系想破门而入。钻穗嘴里边啧咗一声，对豆腐讲：佢洗完手翻嚟啦。豆腐啊，歪住块面讲。土豪，喺呢种时候，我哋仲系唔好开玩笑啊，一啲都唔好笑啊！